比赛场上最终站立着的是君莫笑，一叶知秋就倒在他的脚边。这个曾经给叶修带来无数荣耀的角色，这一次却是作为对手被他亲手击败。场馆内一片寂静，星星战队为数不多的那点支持者在这一刻也都忘记了呐喊。是赢了吗？他们有点不敢相信。一叶知秋那记伏龙翔天实在是生猛之极，龙抬头再到回头，这夸张的变化让他们都以为君莫笑要倒下了。结果现在站在场上的角色明白无疑，确实是君莫笑。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电视转播正在不厌其烦地回放着那一瞬间。相比之下，叶修最后对一叶知秋的击杀倒没什么可看的，只是抓住一叶知秋的收招僵直，一套简单的连击而已。双方的生命都不多，一套简单的连击足够带走一叶知秋。电视中反复播放的当然是君莫笑走位而后背身招架伏龙翔天龙回头的那一瞬间。 0.03% 的生命镜头有意无意的总是要给君莫笑这个生命一个特写镜头。 精彩的一记格挡啊，不过也冒着很大的风险，最后 0.03% 的生命说明了这一点。这一记格挡使得稍有差池，我们看到的就将是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潘林从失望中走出，配合着转播继续解说。对他个人而言，叶修还是孙翔，他事实上是并没有任何偏袒的，只是就话题而已。显然孙翔的龙回头最终击杀叶修更具噱头，潘林从媒体人的角度盼望着更精彩更具话题的表现。眼下的局面让他有点遗憾，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场精彩无比的对决。 李指导， 0.03% 的生命，您觉得这是叶修通过计算掌握好的还是运气呢？ 潘林问道。李一波烦躁啊，叶修的心思你就不要让我猜了行不行？潘林一看李一博这皱了眉半晌不语，也立即假装刚才那句话只是一句感慨似的，又转说别的话题去了。观众席上，微草战队的三位选手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假的吧？ 0.03% 的生命，这得多精准的计算啊，我觉得是运气。 刘小别表示，他作为一个剑客选手，对于格挡这一技能自然研究得很深，深知这一操作的难度。 一般情况下很难，不过叶修对于对手的角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吧，所以能计算精准到如此程度也说不定。许冰说。 但一叶知秋和以前我们见过的好像有些不太一样吧？ 高英杰说。 嗯，确实。 所以还是运气吧。 哎，不清楚啊，总之是对手的话实在不能大意。 会成为我们的对手吗？ 刘小别却是小声嘟囔了一句。叶修这一胜确实改变了全场的气氛，但问题是目前处于落后的依然是星星，加世还有两名选手未上阵。星星这边呢，君莫笑 0.03% 的生命已经可以算不存在了吧，就算他这次再次猫在复活点刷生命，对手恐怕不会给他太多的时间，而且希望导演目前还在冷却中，擂台赛是不会恢复角色的任何状态的，一场比赛结束时所有状态立即保存，而后直接带到下一场去。星星的劣势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加世作为一支身经百战的职业队，恐怕也不会因为一局比赛的失利产生太大动摇，哪怕输掉的是他们的王牌选手。刘小别这样想倒也没错，只不过他忽略了 叶修与家世之间的关系。换做其他任何一个选手，在这时候拿下了孙祥，家世都可以调整成平常心，继续把握优势。但是胜过孙祥的是叶修，被孙祥取而代之的选手，结果现在他在场上击败了孙祥，这内中能涵盖的意味就太多了。一叶知秋倒下的那一瞬，家世老板陶轩几乎都要疯掉了。这一对决在他心目中重要的程度和拿下整个决赛一样重要，结果却以这样的方式落败。君莫笑的生命也只有 0.03%，这样的细节恐怕不会有人总是强调出来。叶修胜，孙祥负，这就是结局。鉴于这个结果，君莫笑起手时状态不满的问题反倒更有可能被拿出来多说一说。陶轩可以想象，有关这一局的对决少不了要面对媒体很多犀利的问题，到时他该如何解释呢？陶轩此时的脸色无比难看，家世其他选手都下意识地跟老板保持了距离。这时家世的选手席那边，孙祥终于走了出来，目光中所流露出来的也尽是难以置信。他居然输掉了，面对一个战力不如一叶知秋、生命法力都不满的角色，他居然还是输给了叶修。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自己真的不如他？这是孙祥头一次对自己产生这样的怀疑，因为这一次他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蒙混过关。他的目光望向了对面星星的比赛席，结果赫然看到叶修也从比赛席里钻了出来。孙祥一怔，叶修怎么也出来了？比赛中离开选手席是禁止的呀，他这样做等于是放弃接下来的出场机会了呀。结果这时裁判也已经一路小跑冲到了星星的比赛席这边。 怎么回事？比赛中是禁止离开选手席的，你不知道吗？ 裁判过来便问道。规则上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有些突发情况也要区别对待，比如选手身体有什么异常之类的，所以裁判照旧还是先问了一句。 知道啊，不过我就那么点生命了，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吧？ 叶修说。 你不是可以那啥吗？ 裁判真是矜持，回血回蓝这种事儿都没好意思说出口。 行了，都一挑三了，留点机会给别人吧。 叶修说着就朝台下走去，他这种举动也只能判定他出局，除此倒没再什么其他任何处罚了。结果裁判此时却是愣在了原地。一挑三？什么时候一挑三了啊？自己难道穿越时光少看了一场？正纳闷呢，现场的电子板上这时也出现擂台赛迄今为止的统计。裁判看了一眼，顿时差点没喷出一口血。从一丝不苟的系统统计上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君莫笑 VS 生灵灭是君莫笑胜，所以从系统的理论上来讲，叶修一挑三了，这确实是成立的。萧时清和生灵灭是在和他的对决中出局的吗？但问题是那一局的是个什么情况谁不知道啊？萧时清上来象征性的把法力用光，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杀伤，萧时清就打 GG 退出比赛了。这样的胜利系统算了，但选手自己怎么好意思算出来呢？一挑三，这样也算一挑三？